我国的南朝鲜人权对策协会14号发表了一份揭露最近南朝鲜伪军内部残酷的蹂躏人权状况一端的调查通报。通报指出，最近由南朝鲜伪陆军第二作战司令官虐待士兵的行为被曝光后，强烈谴责伪军内部残酷的蹂躏人权行为的呼声日益提高。把士兵当奴隶使唤的这次事件，是正在伪军内部蔓延的严重蹂躏人权行为的冰山一角而已。通报接着分为极度的厌战厌军风气造成人权惨祸，有压制和暴力盛行的人权蹂躏战场，伪军上层造成人权犯罪更为盛行等小题目，具体的揭露了伪军内部蹂躏人权行为的惨状。现在南朝鲜当局不但不解决自家严重的人权问题，反而肆意指责我国的核问题和人权问题，还开始极不相称的国防改革，更加疯狂地进行同族对抗骚动。通报强调，南朝鲜人民绝不会饶恕那些鼓吹北侵战争、强迫众多青年当外部势力挡箭牌、残酷蹂躏他们人权的穷凶极恶的对抗狂人和蹂躏人权罪犯，一定会结算其弥天大罪的代价。